这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沉重的烫手的在这里都可以暂时放放。等到了站下了车，余下的路还有好长。不去想管他呢，让风吹在我脸上。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又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吹。 节目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李健在歌手节目现场所翻唱的《十点半的地铁》。这首歌的原唱叫做刘景泽，这首歌作曲也是他，作词于歌。我喜欢这首歌是因为歌曲的开场第一句话就给了我足足的画面感，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一个人都有了座位。我觉得除了这种真实的画面感受之外，我觉得对于很多每天都这样工作这样生活的人一种小小的庆幸。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至少你辛苦了一天在回家的路上，因为北京这座城市坐地铁回家，近的朋友可能半个小时40分钟，远一点的1个小时甚至更久，所以好累哦。回家的路上终于可以坐下来，应该算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吧。而这样的生活节奏，包括城市里的风景，或许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每天都要经历，因为每天都在发生，所以我们内心也会觉得没有什么，甚至会觉得这就是平常稀疏的事情，根本不必太过在意。但是这些细节如果被音乐记录下来，用歌声传递出来，我就感觉在某些情感层次上就有一种绷不住的这种意味。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就被感动到哭。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冲动，就是说被感动到哭，是因为我在北京也坐过地铁，我第一次坐地铁就被震撼到了。早晨9点钟开会，早高峰，传媒大学这一站人山人海，我等了6趟，最终发现我如果不下去不争取挤到车厢里，我开会的这个时间就会迟到，所以逼不得已我最后是恳求那个地铁站的工作人员像打包行李一样的把我塞进了车厢。我记得我那天坐完地铁之后有在微博当中说，北京这座城市真的很好，每一个人都怀揣着梦想来到这座城市，可是早晚高峰也是一个战斗的现场。能在这座城市当中每天都面对这样的上班下班的这种旅途节奏的话，我觉得保持1年的就是战士，保持3年的就一定是一个英雄了。就是那样的一个普通的列车，它成了我们很多人在这座城市里打拼生活的缩影，它默默地记录了我们最为真实的一面。在那样一个狭小却很安静的环境里，它所显露出的是这座城市里面很多人切换作息的那一刻，它既生动又真实，生动到它出现在我们每天却似乎从未被任何人提起的一些细节。而真实，我觉得这些事情今后仍然会存在于我们的生活里，而且会一直保持在。所以很多人会有一种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无力感，所以会被感动。刘景泽的创作和唱法，我觉得隐隐绰绰总能够感受到好像是有李宗盛的影子，但是我觉得他的这种创作并没有跳脱生活的本身，没有太多的情爱，反倒是他的作品里面始终围绕着的是生活的一些实际，他用这些传达他对流行音乐的另一种解读，他诠释了以生活作为基础的创作才是不可辜负的好的作品。 所以我建议各位接下来要听这首歌曲的话，一定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除了听旋律，各位也一定要留意他的音乐作品当中歌词的走向。继续来听刘景泽的这首《沙漏》。 我身上的灰尘不断累积，掩盖不掉熟悉的气息，躲在角落里，我不委屈，只心疼你夜里会哭泣，害怕夜里灯不会亮起，你就这样安静到天明，害怕对明天你总逃避，陷入过去你不肯逃离。我是一个沙漏，把明天看透，任何担忧我都说不出，我也生了锈，你还放不下消失的温柔，将心事说起，感情一开始总不离不弃，时间渐渐拨开了结局。我是一个沙漏，把明天看透，任何担忧我都说不出口，流沙成石头，我也生了锈，你还放不下消失的温柔。我是他挥动的双手，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马条，《风很美》。 风很美， 条所演唱的《风很美》，真的很美，甚至我觉得这首歌的意境极为辽阔。你如果可以闭上眼睛，你会发现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仿佛真的可以看到啊，风已经吹过大地，吹过金秋，吹过大自然，柔柔地吹在你的脸上，然后露出笑容的那种淳朴的美。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歌词是一首诗，而这首诗的作者是孩子，他是一位让我每每读起他的这些文字就会感觉到语言之美的一个诗人，而且他的诗歌很有一种幽吟旷美。清风的柔和美，大山的宁静美，清水的音乐美，真的在他的文字当中你都可以感受到。而对于流水，孩子说无人与他说话的时候最美，对于大自然，孩子说别去打扰他，自然界的美丽总是因为人类的造访而失去光彩，人迹罕至的地方总是风景独好，无人说话的时候很美，或许这种自然界的美便是孩子所追求的一种状态吧。闭上眼睛想想，真的很美，这种美来自于大自然，也来自于对那种自然美的一种向往，一种淳朴的情怀。想要在这时间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继续往下听听马条所演唱的《榕树下》。 那年榕树下，我们肩头披着细碎阳光，总会有个枝头将青春安放。那年榕树下，我们亲手种下快乐忧伤，可以要风穿过发梢的那一种飞扬。榕树下，那年萤火虫一样飞舞盘旋，每道光的背后是怎样的世界。榕树下，那年谁其实都在谁的身边，闭上眼的云端却是秋千。那年榕树下，我们肩头披着细阳光，总会有个枝头将青春安放。那年榕树下，我们亲手种下快乐忧伤，可以要风穿过发梢的那一种飞扬。榕树下，那年火虫一样飞舞盘旋，每道光的背后是怎样的世界。榕树下，那年谁其实都在谁的身边，闭上眼的云端却是秋千。 一个不经意的标点都能送给曾经些许温暖。 榕树下那年，谁其实都在谁的身边，闭上眼的云端却是秋千。这是马条所演唱的《榕树下》，也叫《那年榕树下》。而刚刚我读的那段歌词是很多朋友喜欢的一句话，可是我却偏爱另外一句话：那年的榕树下，我们肩头披着细碎阳光，总会有枝头将青春安放。喜欢这首歌也是因为很多年前我很喜欢上一个文学网站，就叫做榕树下，而这首歌在它的首页播放了很长一段时间。要说到这个网站，我会觉得特别亲切，因为我刚刚做电台的那些时光时常会到这个网站上去扒一些文字。我记得我好像是边走边听的那档节目的题头，那个文字就是在那个网站上看到的，有感觉，然后又重新再加工，一直用了将近20年。所以每次提到这个榕树下，就感觉好像是提到了很老很老的一个这个朋友一样。大学2年级我就到电台做兼职了，那时候每天晚上8点钟我主持一个情感类的音乐节目，就是去读很多听众的来信，包括说一些故事。听众来信自然是听众跟你互动，每天你都会收到10几20封甚至是更多的一些来信，每天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拆信，然后修改一些信件，把他们的这个文字再梳理的顺畅一点，然后读故事，就四处寻找。有一段时间发现了这个网站，就觉得幸福的不得了。我记得我说的第一个故事，黄色丝带的故事，就是在那个网站上看到的。想要在这时间跟您一起来分享钟汉良的这首《黄色的丝带》。 想写封信给你，想问你好不好，我不想再流浪，好想再回到你身旁。离开你不得已，是我不安定的心，容易厌倦单调的生活。如果你还愿意见到我，请用黄色的丝带变成一只蝴蝶，变成一个未来，系在你的窗口外。如果你再见到我，如果已经太迟了，也请紧闭你的窗口，好让我悄悄地走开。想写封信给你，想问你好不好，我不想再流浪，好想再回到你身旁。离开你不得已，是我不安定的心，容易厌倦单调的生活。如果你还愿意见到我，请用黄色的丝带变成一只蝴蝶，变成一个未来，系在你的窗口外。如果你不愿再见到我，如果已经太迟了，也请紧闭你的窗口，好让我悄悄地走开。如果你还愿意见到我，请用黄色的丝带变成

树上的黄丝带。我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这首歌可能比收音机前很多朋友的岁数都要大，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一首老民谣，而这首歌却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演变而来。在1971年10月14号的纽约邮报上刊登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回家。一个成年男子服刑期满，在回家的长途车上，他一路保持着沉默，只有一个同行的年轻人很好奇很不解，在他再三的这个追问之下，他终于开口了。原来他刚刚从监狱里出来，释放之前呢，他曾经给自己的妻子写了一封信，说如果他已经改嫁了另有归宿，他不会责怪他，如果他还爱着他，愿意他回去，就在村口的老橡树上系一根黄丝带，如果没有黄丝带，他就会随车而去，永远都不会回来再打扰他。汽车就这样缓缓地驶过，然后他对那个司机说，司机先生，请你帮我寻找，因为我没有办法承受我可能会看到的一切，我的人在车上，而我的心却依旧被关在监狱里。其实就那样，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整车人都坐在窗户前去往外眺望，为这个痴情的男子去守望，而车里只有一个人，就是他不敢去张望，他害怕迎来的可能是一份失望。可是村口的那棵橡树上挂满了黄色的丝带，车上的人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都欢呼了起来，一切真的恍如梦幻，难以相信。老橡树上系满了黄色的丝带，这些丝带像是欢迎的旗帜一样迎风飘荡。后来就有了这首歌曲《老橡树上的黄色丝带》，而后就有了中文版的钟汉良所演唱的《黄色丝带》，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尤克里林所演唱的《黄丝带》。 站在面无表情灰色丛林中， 面对冷漠的你，也许等待的我不能再让你感动，将离开的你叫我不知该怎么做。好久以前这样的心情也曾有过，年少的轻狂曾经让你走出我心中，现在你将一切带走，我想这一次我也失去所有。守候对我冷漠了你的眼，会回头看我。离开我的你的背影，是否听见我？我的爱你的心，在门口守候。好久以前这样的心情也曾有过。年少的轻狂曾经让你走出我心中，现在你将一切带走，我想这一次我也失去所有。面对冷漠的你， 这是尤克里林所演唱的《黄丝带》。我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又回头去想前面我所说的那个故事。按照我们今天对故事情节的需求，这个故事太过简单，甚至可以说是平淡无奇。但是为什么它可以这么多年来人就会被大家提起，而且每一次都会被感动，甚至还会有很多人为此而谱写很多歌曲被大家传唱。我在想，可能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这种平淡的简单的，但是这故事里面所传递出来的就是，因为你是我的爱人，我爱你，所以不管你犯什么错，我都等待你归来，我期盼你归来，急切地等待着你归来。因为这份热切，所以才会被感动。还有就是它真实发生过，所以我们对它有一种信念上的深信不疑的支持。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故事不单单改变了大家怎么说表达的一种信念，而且在很多生活的细节上，在美国，在欧洲很多地区，他们都为此做了一些怎么说是潜移默化的一些改变。比如说在美国的很多马路边上都种有黄色的植被，甚至会系上黄色的丝带。黄色意味着什么？现在在那些地区意味着安全的祝福，而黄色丝带所代表的则是平安归来。目前呢，黄色丝带已经成为那些地区亲人离散后的求救标志，它所代表的含义里面有思念、祈福、希望、盼望亲人平安。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这首英文歌曲《离家五百里》。 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 you will know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继续要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郭顶，《今天还是明天》。 我就不该把你当成地平线，就好像全世界没有你看不见。早该知道你说总是不了解我到底说什么，有没有搞错？我朋友告诉我，爱情现在飙车，你渴望追逐是期待有成果，你终究在后座，就忘了看景色。我遇见你以后，管他谁来谁又走，好像过了几百年以后，我们爱不牵着手，快乐一直上从头，就让爱像风筝断了线。今天马路街头那天有个人表演，他假装看不见，好像是我的脸。在他面前出现有一些危险，停在这个时间回不到原点。现在飙车，你渴望追逐风，还是期待有乘客？专注在后座，就会忘了看景色。遇见我以后，到底还有多少人来过？我想过了几百年以后，还不牵着手，快乐一直像从头。像风筝断了线，哦，不用再见面，决定就在今天。 牵着手，快乐与世相总斗。 听到的是郭顶在他十九岁的时候所创作的一支音乐作品，叫做《今天还是明天》。对，各位没有听错，这是郭顶十九岁所创作的音乐作品，是不是惊为天人，相当惊艳？歌里有唱：“今天是留给明天的怀念，今天到明天之间是爱情无法到达的盲点。不管今天还是明天，我们都需要一段美丽的爱情。”很难去想象郭顶在旋律在歌词当中他的这份怎么说成熟的把握，从抒情到摇滚到布鲁斯再到 R&B， 他都能够淋漓尽致地发挥到挥洒自如的地步，甚至很多人很难相信这些歌曲只是一个十九岁的男生所创作的。说实话，郭顶真的是对音乐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这种领悟力，所以听他的音乐，如果真的能够听进去的话，你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只是我个人觉得他有一些些生不逢时，因为他的很多音乐作品都很精彩，但是好像后期宣传没有跟上，所以很多人都不太知道。好，与其我们在这儿有的没的说他个人他音乐的一些评价，倒不如拿他的音乐出来听一听，各位感受就好。来听他的这首情歌两三首。 我一个人站在街头孤单，好像充满宇宙，你的手还在我右边牵着我，回头你怎么消失了，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不停地走，挥霍着自由，多远才是出口，多久才到尽头。送你情歌两三首，什么都没有，如果爱要远走，让它带给你自由，我宁愿停留。送你情歌两三首，写下你的温柔，分开时候无需泪流，若你快乐我就觉得足够。